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没关系，我还有我的喉咙。Yeah, yeah.

开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 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哟。